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三月踏青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扎沙哑，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晚渡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弥勒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弥勒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我们先来为您介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大师的亲传弟子宋玉珍老师。欢迎宋老师。您好。 您好，朋友们好。 好，我们再来为大家介绍国家京剧院的优秀旦角演员刘征。欢迎刘征。 你好尚远，你好听众朋友们。 上周呢，和两位老师聊到了刘征学艺的一些经历，从北戏毕业之后怎么发展，又是怎么进入国家京剧院的。我们继续请宋玉珍女士和刘征跟我们介绍。 我就说咱们这个是需要耐得住下来练，但是我有时候我就特别担心他，你比如他第一次唱在老尔茶馆唱这个起介会审的时候，没有地方排练啊，那时候没有人接受啊，我整个一官仓撂倒了，我为了培养他，我把石家庄房子也卖了，服装也给他制了，我都是按戏制的呀，尚远，都是按戏给他制的，望江亭的、刘兰芝的、楚公恨的、霸王别姬的、贵妃醉酒的、四郎探母的、旗袍旗蟒，我全给他制了。所以我包括秦香莲的服装，到现在那天还打开，真的我眼泪都掉下来。我说我是给他制这么多服装，我就是让他好马配好鞍，我就是想让孩子亮。他第一次唱《玉堂春》的时候，我坐的第一排。我就说甭管红蓝袍怎么问孩子，你就按你的规律唱，他在上面唱，我在下边默唱，万一他有个地儿打磕巴了，我马上我就能给他怼上去。真是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心呢就是一直是提着的，多亏了有老舍茶馆和是正义祠像这样的演出场地，他那一年能演个二三百场戏啊，你像天女散花、贵妃醉酒、霸王别姬、连景峰，这些戏都是在这样的场地，载歌载舞的戏都是在这种场合唱的，因为那时候你在这种环境下，人家都要载歌载舞的，你不可能在那儿给人家拿着梭子唱刘兰芝，是不是？所以我就说这样得锻炼他了，我说眉张兼容就是你的路，因为什么，你得适应，你包括我那阵京剧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我自己创作了若干个串唱，红娘、包公、杨子荣，我一人唱 不同行当、不同题材、不同年代的这个戏。 你像豫剧《花木兰》，是不是？你戏歌，我给他把《白毛女》民歌，我给他弄成了这个戏歌串唱，是不是？所以我就说适者生存嘛。所以我说那时候只要咱们耐得住，我说总会有，这个老天有睁眼的那天。 的确也通过那几年，刘征有了不小的知名度啊，市场的认知度。 对对对， 那么进入国家京剧院是哪年？ 进入国家京剧院是2006年。其实我觉得吧，我能走上京剧这条路呢，我觉得重要的人物呢是孙玉民老师。他等于是给我开辟了一个生命线吧，我觉得有一个一技之长在社会立足的这么一个，确实是道路是非常艰辛的，确实很艰辛。不是心累的问题，皮肉之类啊，我觉得这个吧也到。怎么说呢，只要你扛得过来就扛过来。一方面是很艰辛，但是我觉得我想说什么，就是我自打走上京剧这条路呢，我还是很幸运。不管是借到了谁的背景的光，但是说在客观的环境上， 我确实是挺幸运的，我觉得是就在那几年吧，基本是有很多的一些好事情的我都赶上了。你好比说我虽然没下海那会儿，但是呢正好赶上戏剧频道开播，而且那会儿节目员也很少，我们老上电视，你就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甭管是专业还是不专业，反正是这样。那你毕业了，你像我们当时说的那些那个承诺的条件虽然没有履行，但是呢也等于说呢也就没事干了，没事干呢也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吧，反正是在老舍茶馆看了我一场《鱼塘春》，说这孩子真好，在哪儿呢？他说没地儿啊，什么就说了一些我过去的一些过程。那等于说呢，在生命当中遇见了一个大的贵人，帮助我，也没有想到能够进到现在的国家京剧院，原来叫中国京剧院。当时我还是想，是不是也是进北京京剧院呀？后来呢，直接就接到了那个当时任的那院长吴江院长给我打的电话。完了以后，孙敏老师也跟他也说了一下我的情况。吴院长说你是想来我这儿实验一下呢，还是想进来？我这一下就明白，我说我当然希望能到这儿来工作了。后来呢，吴院长也很会聊天的嘛，他说因为中国京剧院一直没有男旦使，除了梅先生当为院长以外也不好讲这个事情，一些开会嘛，决定这很重大的事件，当然还是都是接受了。但是接受以后，吴院长说是院里接受你了，但是团里边不接受你，你也没办法。后来也当时时任的那个，我们当时是一团，后来是二团，那个团长邓敏就接收我了。因为他的一步一步呢，都有时离不开我姑姑对他的培养，他说我也就算是报恩吧。我就收了刘征，我就这么着就进到京剧院了。进到京剧院以后呢，我觉得可能也就是搁着吧，反而还没搁着我，也挺寸的，就赶上我们一个团演一个演员演状元梅，他突然家里有一些事儿，就临时我就去救了个场，就在长安，我就这么着就一下就唱上戏了。唱上戏以后一看，哟，反应还不错。完了那会儿呢，就是在长河园有小剧场啊、大剧场啊，梅兰芳大剧院建立，也就是唱了一些戏，也是参加了一些大的艺术节。你像06年跟王佩瑜参加的那个香港艺术节，就是南旦昆生一个主题。完了08年呢，我又跟那个日本的歌舞伎大师坂东玉三郎合演了中日版的牡丹亭，这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但是当时都是在我刚进医院不久的那几年，可以说从我03年决定走这条路上学，一直到差不多到10年左右吧，就这差不多6-7年，我在京剧道路上这条路还是风生水起的一个状态。 这个南旦这个艺术呢，又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文化遗产，我认为应该选择优秀人才来继承，不是说你有条嗓子你贴上片子你就南旦了，这里边还存在一个质量的问题。我不是说我的孩子多么好多么的，不是，是吧，他起码他有内行。你比方像牛彪老师，是吧，就特别喜欢他，沈日华老师特别喜欢他，包括裴艳玲大师前年吧，在河北给他搞的专场，还有我们娘俩的清唱专场，都是裴艳玲给搞的，专门给他开了一个这个前旦昆生的一个 研讨会、就是中国京剧嘛什么的，确实是。 他那回演的是《醉酒》《红鬃烈马》，还演的那个 凤凰超 ， 对，是。那回是不是学成之后回石家庄的第一次演出？ 是的， 是吧？ 可以说是的。 前日子又回去演了一场起介会审，反响还真是挺好的。所以我就有时候为什么就是着急呢，因为艺术生命有限，年龄在增长。你比如他前年接的一个帝国专列，这个导演呢就是也是林兆华的弟子吧，他就说我要选一个这个京剧的最优秀的男旦来扮演中国的第一太后慈禧太后。我去看他们排练的时候，那他没有话筒，他的小嗓念白就比大嗓念白还响。那这是事实啊，演出反响也很好，我培养他没培养错。我在他身上就是倾其所有，这个尽其所能，我一点都不后悔。我真的不后悔。 应该说在国家京剧院，应该说无论是大演出小演出还是经常有，除了演这个梅派张派的旦角戏之外，还有很多角色，甚至群众的角色，刘征也得上，是吧？ 是的， 现代戏甚至啊， 因为在剧团嘛，就要剧团的标准。京剧院的就是说，它的这种配置呢，就是确实是，尤其现在吧， 对我的这种安排呢，就是能不派你这些群众就不派，因为他也知道你旦角嘛，派你也不合适。但有需要呢，我们实在有需要。但是我觉得作为我来讲，作为一个国家京剧院的一员，我觉得有需要，剧院需要，那我就上。 还是有这责任 啊，有这个责任啊，是吧？我还是中共党员呢，这个必须得做出表率，对不对？那现在呢，就是说有小剧场以后，还是按部就班的会有你的演出。我觉得演员嘛，有演出就好。那么具体的你要碰上什么样的事件呀，或者什么那个曝光啊，我觉得就是看运气嘛。演员首先要有演出是最基础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这个过去好像唱张派戏多一些。 对。 啊，这两年好像梅派戏唱的相对多一点。 啊，对。 您谈谈您在继承这两个流派的时候，您有什么心得啊，有什么不同，也可以跟我们很多听众来聊聊。 我当时起初吧，就因为我母亲唱张派。 近水楼台。 对，近水楼台。所以说呢，先从什么仙指说呀，什么新相继唱。但我第一次曝光的时候是唱的霸王别姬。大家就觉得又是你是梅派，但是我那会儿还是很混淆的这些事情。但是后来通过这些年的舞台实践，包括自己的一点感悟吧，我就觉得是这样。我就觉得过去的老前辈们是不分派的， 是 不分派的。那么现在怎么就是这个派性这么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不讲这个事儿。那么作为我来讲，我现在每一张都唱。那么从表面上讲呢，我只是想扩大一下我的演出机会。那么作为梅派的戏来讲，像天女散花什么都是一些歌舞并重的戏。对于我来讲，我就是舞蹈出身，我觉得吧也比较适合我。 像这种戏在各个场合各种或者单位或者外面的邀请的演出机会多。 机会多，因为载歌载舞嘛。再有还有一个什么，这点我觉得还是毋庸置疑的，就是梅兰芳先生毕竟是公认的世界级的一个艺术家。那么就是说贡献来讲，我觉得他们都很贡献的大。张金秋先生是梅兰芳先生最得意的一个弟子，他是符合时代要求的。那张先生的这个唱腔，包括他的戏是富有时代感的，在声腔的这个在旦角声腔上是绝对是登峰造极的，一定不要忽略了他的基础，他是学梅，他是这个基础，而且他是梅先生，我觉得是这个艺术的理念，张先生是没有变的。我就觉得为什么梅张，我觉得是不分家的，因为他们的都属于一干上的一个，只不过张先生是一大分支，但是怎么把握唱张跟唱梅的这个点呢，我觉得就是看个人演员的这个，你要自己找一个合适的点。我觉得这就是有点意会的东西了。 最近特别是演了很多梅派的戏啊，哪出您觉得最难演或者您最喜欢的？ 我觉得难演的嘛是宇宙风。因为他确实是从念从唱从身份从这个说话的语气的把握都很难。 舞台的张力变化。 舞台的张力变化。过了不行，不到不行，太温不行，太火不行。但是呢你什么年龄段演这宇宙风，有什么年龄段的味道。好比就是说，我记得我在国京那个小剧场演这个宇宙风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我请那个涂真先生来看，他是梅兰芳先生的儿媳妇儿，他很喜欢我，我就请他来看。完了当时我记得吴院长也在，他说哎呦他这个戏有点火了，有点演的火爆了。后来涂真先生就说了一句话，他这个年龄段不火，他还到什么时候火呀。后来我就看了一些梅先生很多文献的东西，其实我看梅先生东西多一些文字上的。梅先生可能是在他壮年的时候，可能舞台的上面是有一点火，有点那个火爆气的。 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一些无声电影，包括跟金霸王金少山先生演的那霸王别姬。那个舞蹈那剑舞比现在舞台上定法要火爆多了。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一个从那个学艺术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导向性。就我们现在所学的都是梅先生现在我们看到的60岁以后的梅先生的东西。就是他里边承载的他是从多大学习，他什么阶段他是不一样的。 他已经画完了。 画完了的东西。 已经到最顶级了。 所以说他难就难在这一块。那么再说张派的这个艺术这里边呢，他又是从梅派承载的这些东西。梅先生那个张先生也是唱什么汉明妃，上派戏唱的有很多。梅派戏的更不要说了，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荀先生的一些戏，他的承载量更大。 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望江亭》跟《诗论会》是张先生，他叫张君秋以后的一个状态，但是他也没有说这就是张派了。我觉得一个先生他 我个人理解他是不会说我这出戏就是我立派之作，不是，只是说观众公认他 承认了 他这个是确实是有他风格以后的，就是说这出戏是一个起点。那我觉得像我刚才有点跑题了，就说宇宙峰这个戏，我个人来说也是比较难的，而且我也是比较喜欢的。 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刘铮演唱的宇宙峰片段。 Thank you.